Hello， 周五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其实最近特别想聊聊这个话题啊，觉得还蛮深刻的。说说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 是 最近好多影视剧都会揭露这个题材啊。 我最近分享的《墨轩日记》的节目中文章也有好几篇有关于最近的热播剧《安家》，这部电视剧的文章。其实这部剧叫房似锦那个人物 最近热播， 对啊，那个人物他身上就有很深的原生家庭带来的烙印。 嗯，真的是挺可怕的。我以前啊，就真的觉得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父母呢？对自己孩子这么狠，这么可怕。但是我真的身边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真的是爸妈用自己家女儿的这个名义去借高利贷，然后呢，女儿上学呢也不出钱，然后自己各种打工啊，赚学费呀、生活费呀，还要帮家里还贷款。我真的觉得特别的接受不了这种事儿，而且呢，就是搞的这个女孩的朋友都被那个各种骚扰电话打，就是找这个人啊，你认不认识他呀？然后他欠我们钱啊，怎么怎么样？真的挺过分的。 就是说，很多的孩子，他是在那种家庭，就是父母只给了他生命，那其他的包括父母的爱呀、家庭的温暖呀、物质上的一些帮助啊，其实都没有。就是对，我就觉得幸好我的家庭是很完美的，很圆满的。但是我也知道，因为听众中呢有很多人也留言给我，诉说了他们原生家庭的烦恼。那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吧，来讨论一下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伤害。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橱窗》，也是来自最近这个热播剧的一首插曲啊。 对，安家的片尾曲。 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故事吧。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我想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父亲在家庭中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以后是否想嫁人，以及会不会想嫁爸爸那样的人。好多人都特别有同感啊，下面回复他，点赞也最多。 你想一个女孩子嘛，在她懵懂无知的时候，对于异性的印象肯定是第一来自于父亲的这个男人的形象。对，这个男人好不好，温不温柔，会直接影响了他以后，就算是成人后哈， 择偶标准。 对啊，对于这个异性的感觉啊，什么样的人会让他觉得很心动啊，真的会影响到他的选择。今天第二首来自于刀郎的《一家人》。 很好听的一首歌。 一个程程小迷妹，她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有人在用一生治愈童年，有人呢在用童年治愈一生。 确实是这样，就像弗洛伊德说的，这个童年的一些经历会影响到你的性格，还影响到你一生的一些抉择呀什么的。比如说一生都在会为你小时候缺失那个东西去往回找吧，我觉得这就是命运吧。 你看那些一般比较开朗啊、健谈阳光的孩子们啊，那些小朋友们，也不是朋友们，就算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嘛，你想一想，也会觉得说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那他，我觉得他背后肯定是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大部分是如此的。很大概率是这样的。 就像下面这个朋友说的，他叫做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他说我特别感谢我妈和我的相处方式，我遇到的所有室友都会觉得我妈太可爱了。 嗯，对对对，有的父母确实很可爱，就算是孩子长大成人，那在孩子面前也可以像小时候那样嬉笑呀打闹啊，没有任何的隔阂， 就是既像妈妈又像朋友， 是 闺蜜， 对，这样的感觉特别好。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的小狗，他说我特别的自卑，我很讨厌自己，非常敏感又很容易相信别人，别人对我好一点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好，但是呢稍微有一点变化又会马上离他远远的。果然啊、 有点玻璃心啊， 觉得果然没有人会喜欢我呀，这样周而复始，就会有点敏感吧。 嗯，敏感，例行例宿。他说呢，我的家庭非常的其乐融融，但是一看到电视剧里那种是真的很气人，真没见过这样的父母亲人，也理解不了。确实是，我在知道这些真实的事儿之前也觉得怎么可能父母之家这么血浓于水的这种亲情居然会有这样的关系。 嗯，有的父母就是纯粹就很自私吧，就拿孩子当做赚钱的工具啊，或者是能够为自己交换什么东西的砝码，只是这样而已。嗯，对。 下一首歌来自庞龙的《家的味道》，很好听的一首歌。 嗯，颠茄歪歪他说，原生家庭呢决定一个人的一辈子，我爸之前生气就动手打我妈，我结婚的时候呢跟老公说过，要是动手打我一次我绝对离婚，不会像我妈那样一直忍受着。嗯，幸运的是老公一直都对我很好，就算再生气也只是声音大一点。 嗯，确实我觉得这是底线吧， 绝对不能够容忍家暴。家暴这个事情发生过一次就等于发生了无数次，他不可能说就改了怎么样。我觉得就广大的这个女同胞们，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社会男生也有可能被家暴，对吧？所以说对于男生女生来讲，对，都是平等的，大家在结婚之前一定要擦亮眼睛，看看你的这个配偶是不是有这种暴力倾向，千万不要容忍这种暴力倾向。 我总觉得未来的婚姻生活我会是那个被家暴的人。 我觉得是， 谁都打不过，好怕。 我觉得你的性格就是那种好男人嘛，就是不是好男人，什么好男人，呸，就是老好人。 嗯， 就是 不小心 说出了心里话。 不然老好人就好好好，你说的都对，什么都听你的，就你可能不会太计较，去太计较怎么样，所以不会说抬杠怎么样。 嗯， 对，就是被挨打的那个， 比较尊重女性。 祝你好运，穆大人。 超甜女生她说呢，小时候老觉得别人家最好，现在呢觉得自己家才是最好的，爸爸妈妈都很爱我，成绩不好父母还是告诉我要多读书，有些朋友父母都觉得很差的学校还不如别读了，我好多朋友都没有读了，出去上班， 我爸妈说我还那么小，出去也只能会被人欺负，大学还是要读的。虽然读的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但是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哎，我觉得这样的爸妈真的特别对，就不管适不适合自己的专业，不管学习成绩好不好，都要把大学读完。 嗯，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是的，是的。烟气弥漫缠绕，熏黄了指尖，你那不够宽广的双肩也能撑起我的一片天。家的味道是妈妈亲手做的菜肴，香气飘散我那儿时的路，粗茶淡饭伴我长大，让我更能懂得生活的艰辛。家的味道是爸爸爱喝的小烧，一口一口喝下心底的愁，岁月的年月晕白了你的发，蹒跚了曾经坚实的步伐。家的味道是妈妈编织的毛衣，针针线线连着儿女的暖，一双巧手缝缝补补，指出我一条人生路。孤身一人在这陌生城市飘，难免磕磕绊绊爬起跌倒，心底时常涌起家那温馨的味道，日夜夜魂牵梦绕。 这首歌来自于许嵩的《庐州月》。 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啊。 嗯，子熙落言，他说小的时候呢，希望快点摆脱自己的原生家庭，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很多东西是深在骨子里的，很小就注定了一切。今年24，发现我越来越像我妈了，相貌啊、体质、思维方式、性格都越来越像。有的时候不经意做了个动作，才惊觉这个动作是我妈常做的，甚至呢生病都是一样的病。这个我真的太有同感了， 耳濡目染。 你知道吗，就是生病都生一样的病，体质都是差不多，我真的有觉得我现在有的时候生病啊跟我妈生的一样的病，就是 遗传吗？ 比如说就是我现在气血不太好，就气血不足血虚，我妈也经常这样。 嗯 啊，然后动不动就头晕啊头疼啊这种。尤其是我今年过年在家里也吃了点药嘛，然后我跟我妈一对，嘿，我们俩吃的差不多， 一模一样的， 差不多差不多。对，我妈买了一大盒阿胶来补，然后她说要不你也吃吃我这个吧，都一样的症。 挺有意思的。别情公子他说呢，从小到大父母对我管得非常严格，导致我长大以后呢就一直想一个人去远方，去各种他们管不着我的地方。小时候缺少自由啊，长大之后就特别想要自由。 对， 就像好多男人出轨啊，就是结婚之前没怎么谈过恋爱，结婚之后各种想要找爱情， 各种想要体会体会那种刺激感，那种心动的感觉是吧、 嗯、 觉得这辈子不能白活。 对对， 但是我觉得哈、啊，出轨之前想一想责任两个字怎么写，你毕竟是结了婚的、 嗯、 你不想过了的话你可以跟他离婚，离婚后你怎么找自己都没人管你，对吧？你不能说你结婚之后还要再背着你的伴侣去出轨，我觉得这样就不好了。 嗯， 金木阳子他这三句话我觉得很经典啊。他说永远不要成为妈妈那样的女人、 嗯、 永远不要嫁给爸爸那样的男人，我以后的孩子永远不要成为像我这样的人。 好多人都会这么想吗？但有的时候好像好难啊，长着长着就发现好像跟他们挺像的。 好难诉衷肠。如今的你在谁的身旁，我留不出当年泪光。 柳州月光洒在心上，月下的你不复当年模样。太多的伤难诉衷肠，叹一句当时只都是寻常。柳州月光梨花雨凉，如今的你又在谁的身旁。家乡月光深深烙在我心上，却留不出当年泪光。 下一首歌，一首很经典的老歌啊，叫做《我想有个家》，来自潘美辰的一首很经典的老歌。木叶他说，小时候父母总是吵架，后来逐渐好了，而我呢却逐渐变得敏感，害怕父母会离婚，甚至总觉得自己缺爱。当拥有一段感情时，总会死死抓住不放，导致最后还是会分开。还有我妈总是会和我提钱的事儿，这也让我总觉得我并没有钱重要，我只是个累赘而已。就觉得爸妈不幸福，就很担心自己的婚姻也不幸福啊。 嗯， 但是有时候越怕什么什么越来，拽得太紧的话就像风筝一样， 嗯， 有可能风筝线就断了。 就说到钱嘛，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在嫁人的时候，家里就自己娘家人给嫁妆的时候，就这种感觉会更明显。那有的女孩子，就算家里孩子再多，那父母也是愿意给出足够的丰厚的嫁妆来，给一些钱给自己的闺女。但是有的家就算只有一个女孩子，或者是有一个女孩一个男孩，那这个女孩她可能父母给她嫁人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嫁妆，就觉得说你嫁人就嫁吧，我 不 会，对，我不会给你任何嫁妆的，反正你是女孩子，对吧？我觉得这种时候。作为女孩来讲，感觉到这个原生家庭 挺心寒的， 是有很深刻的那种记忆的，尤其是在这一刻。 其实可能还是跟家庭观念有关系吧，可能比较传统的家庭都会有这种重男轻女的想法，就觉得女孩嫁的人之后就变成别人家的人了，赚钱呀、包括一切都是归新的家庭了，和自己有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说这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嘛。因为我觉得开明的父母他不会觉得因为他是个女孩子就怎么想他呀看他。 十八竹毛他说呢，我的爸妈不完美，有着这个年龄的固执和一意孤行，但他们非常爱我，我也很爱他们。对，有的时候多一些理解吧，就明知道他们在有过那样的经历啊，或者是那样的比如说文化水平啊，或者是人生的际遇，就导致他们有某种局限性，但是知道他们的局限性之后呢，能够理解他们，包容他们，然后觉得自己缺失那部分其实也不是完全是他们的错，只是他们的现实状况局限了他们。我觉得可以自己在后天去把自己缺失的东西找回来，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 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许巍的家，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特别带气氛的一首歌。 嗯，凡若陈倩，他说胆小自卑，遇到事情呢永远想到的是我不行，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这种自卑已经刻到骨子里去了，也知道这样不好，但就是改不掉。前段时间偶然发现妈妈出轨了，弟弟还不懂事，怕他知道，忍到半夜才敢问他，明明是他的错，可是呢哭成狗的却是我，一点也不想做懂事的女孩子了。 嗯， 哇，发现妈妈的 突然面对人生这样的 秘密。对，我觉得会是一夜长大的感觉吧，就这么小就要开始忧心家庭裂开了怎么办，妈妈怎么能这样，大人的世界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就会想很多。 其实我身边朋友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但是怎么说呢，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嘛，他们的人生，我觉得很多事情也不是我们就可以左右可以管的，还是先管好自己吧，然后把自己照顾好，他们的事儿呢就交给他们去处理，毕竟是成年人嘛，觉得他们应该会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儿的。 嗯， 兜兜飞闪到腰，他说我是个女生，妈妈的性格对于女生来说简直太重要了，虽然我爸脾气特臭还倔强，但是我妈性格开朗，每次串亲戚的时候呢，长辈看到我这么活泼都会说，哎，你爸那种脾气能有你这样的姑娘真不容易。 也是啊，有一些孩子他那个脾气性格跟父母是完全不同的。 嗯，就是看到了自己这个父母性格上的缺陷嘛，所以才不想成为他们。 对，有 可 能 有这种情况， 逆向生长。 嗯，挺好。 皮卡皮卡团，他说我说一个搞笑的事儿吧，我大学谈了个男朋友是北方的，我妈嫌太远了，但是呢想着谈谈恋爱也没事儿，从来也没有问过我这个男朋友，然后呢我分手那天打电话跟他说我分手了，我感觉我妈都要开心的放鞭炮庆祝了，然后呢他感觉我有点难过，才稍微掩饰了一下心中的喜悦，我很爱我的家人。 其实有的时候要相信爸妈的眼光吧，大部分时间他们都会说的挺对的，毕竟那个吃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嘛，看人看的要比你准多了。 哇，今天分享了很多的听众留言，我觉得每一份留言都是一个沉甸甸的故事，都背后都有一份来自于原生家庭就是五味杂陈的那种感慨吧。对，还有很多的留言没有念到，都是很好很精彩的留言，大家可以去我们新浪微博库音乐调频的这条征集下面去看一下，都很好。 对，我觉得我们很久没有做这么深刻的话题了，以后可以多做一些啊，深挖一些人性上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的，对我们未来人生的也会有一些指导的作用。 嗯，是的， 干货满满啊。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投稿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酷我音乐调频，我们每期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这儿发布的。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